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周末的夜晚跟平常的工作日不太一样哦。在我的朋友圈里头，每当周末的时候，就上演各种城市的、城外的、国内的、国外的图片秀和心情的鸡汤。我刚刚看到了更新朋友圈的朋友说，想念了就拥抱，怕黑了就开灯。我想补两句，想念了就拥抱，天黑了就开灯，无助了就离开，伤心了就哭泣。我们每个人都在深夜的时候可以绽放你白天不一样的心情，还有那些或多或少的言语表达和肢体语言。我非常欢迎你在周五的晚间时光里来到十点达路机的直播间，与我与周准一起度过周末的心情夜晚。有些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呢选择狂欢，参加各种的聚会和 party， 有一群人选择继续工作加班，还有一群朋友选择不讲话，回到家里买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打开电视一个频道一个频道的换来换去。其实也没有哪个频道是你钟爱的，但是手中的遥控器就让你像一个可以支配人生的人一样，选择你喜欢的频道，选择你观看的内容。你手中的遥控器就是打开你通往这个世界的大门，谢谢你选择这扇门进入了十点大陆机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周一到周五工作的心情。谢谢刚刚在花椒平台给我送桃花的大莹，谢谢小果发的照片，谢谢所有在直播间里话筒那端听我心情的朋友。第一首歌很有来头，时间过去了二三十年，这首歌再听上去还是有一种随时被吸引、随时被牵动的感觉。我们有请苏芮、梁鸿志。现在很多的朋友少用一个字来请，比如说请您让一让，请你冷静。我现在想说，请跟我来。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 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因为这首歌曲叫做《请跟我来》，那此刻你因为有这首歌曲想起某一个人。有些年，有些时候，你跟他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，那个时候都不用请的，都是那么的直接，跟着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你和他也不确定未来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就是那么执着的、坚定的认为，你们的未来是你要的幸福。老歌的味道在夜晚会无限放大对之前岁月的怀念。我今天骑单车回家的时候，我的耳机里放了这首歌曲，然后第二首歌就是我将要送给你的歌曲，也是一首老歌。我们老说年纪大了会健忘，年纪大了会忘记一些事情，会不停地唠叨一些事情，而且年纪大的一个征兆就是每次说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即使你说过五遍以上都像第一遍的热情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年轻人没有这样的表达，年轻人都非常直接，直抒胸臆，好就是好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讨厌就是讨厌，不愿意就是不愿意，不要勉强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得通透自然，就像我通过视频像这个摄像头看到你的双眼一样。刚刚一首歌来自于苏芮梁鸿之，请跟我来，我也希望你跟着我的节奏进入下一首歌的氛围和体验。在放这首歌之前，我想问问你，最近听过老歌吗？有听过几首老歌？我要拿着这个屏幕看到你们说话的时候的样子。在场的所有的十点大陆机的朋友，现在已经有10000的朋友了，你们除了僵尸用户，那些真在听我节目的朋友，最近有没有听老歌呀？哪首老歌让你印象深刻，忽然就会让你想到很多很多之前的事情？那些事情关乎青春，无关物质，无关世俗。如果你真的最近听了几首老歌，如果你不介意跟我分享的话，你可以在花椒的平台来告诉我。那些开车的朋友，如果你不方便发微信，不方便发语音，不方便发文字，我们就左心房右心房一个连接吧。接下来这首歌有请蔡琴，我也很少放她的歌曲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？你可以猜得到，对不对？像你的眼神呢、恰似你的温柔啊，等等的。我们有请他上场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 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，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 每次听这首歌曲呢，我眼前会浮现很多的场景，都是相片的生活。你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如果你有的话，我刚刚推送给你些你的照片，其中有一幅是你的心得体会就好了。这个声音来自于蔡琴，谢谢蔡琴精彩的演绎。被遗忘的时光，你有想到过被遗忘时光里你曾经做过的傻事和坚持不懈的追逐吗？如果有，我向你微笑。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，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，维持生计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、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，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。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，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。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人秦四峰，十点达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。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，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, to be a better man。十点打陆机，变成更好的人。要变成更好的人谈何容易，我们活在世俗当中，茫茫人海里，我们都有高兴的时候，心情低落的时分。那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？在两首老歌的铺垫之下，你的心情是婉约了许多，还是更加激荡了许多呢？此时此刻的我正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，恭候你的光临。我的眼前有很多的屏幕，很多的文字，很多闪烁的灯光，但我心情非常的平静，也许是因为今天周五的缘故吧，难得的平静。其实如果你了解我，我是那种脸上非常平静，内心却汹涌澎湃的一类人。我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不能让车里没有声音的，我必须要放唱片。某天听到这首歌曲，很久之前的歌了，忽然开始怀旧的感觉就溢满了整个车厢。我很联动的就把车窗摇了下来，把这首歌开到分贝40，很大。我在想那个时候的人写歌唱歌去表达，在录音棚里录音的时候，肯定不像现在那么的迅速和便捷。那个时候的资源少，但是人专注。现在的人资源多，人活得即兴和分散。有没有这种说法？ 说想回到过去的人是念旧的，说愿意生活在现代的人是看开的。你是这样的想法吗？有没有这种说法？其实它也是一首歌的名字。我们有请齐豫，有没有这种说法？我相信是有的。 天堂的

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，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，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，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，类似于童真，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。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，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，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，车停在山岗上，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。还有还有，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，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，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。十点大陆机，见字如面， 见字如面。 2018年的5月25号，来到22:3313秒钟，谢谢你继续来到十点大陆机，继续在这里度过不一样的周末夜晚。我今天依然要为你读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来自于松浦弥太郎的《25岁如何规划你的人生》，写给10年后不后悔的自己这本书。今天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养成携带纸笔随手记录灵感的习惯。每天思考烦恼各种的事情其实很重要，尤其是25岁左右的年轻人，我想还有许多不明白的事情。所以烦恼呢不见得不好，因为越烦恼越能提醒自己去留意各种事情，甚至呢激荡出灵感。我们试着思考及烦恼各种事，各种可能，或是想想为什么这件事情让自己开心，那件事为何让自己悲伤。25岁的我已经养成随手记录重要事情或灵感的习惯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做笔记。脑中浮现的想法或灵感往往稍纵即逝，想记都记不住，那为了之后还能审视思考，最好随时写下来。我经常检视自己随手记下的东西，也从中获得许多的启发。因此，即便走在路上和别人闲聊，我也会随身带着笔记本和笔，以便记下灵感。现在的社会呢，人手一个智能型的手机，随时能够记录或拍照，非常的便利。其实呢，我们都了解这种感觉，对吗？用智能手机和用纸和笔记录是一样的，不只是想法或灵感，随手记录情感或新发现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。随手拍下的照片越多，不但能回顾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还能够重新认识自我。此外呢，图像比文字感觉更真实，对你一定有莫大的帮助。我们不可否认呢，拍照也是一种记录方式，它的优点是比文字更简便更直接。所以养成随身携带纸笔的习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只要习惯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有趣的一个人，进而认识到意想不到的自己的另外一面。我会开始随手写下笔记，也是出于烦恼吧， 尤其是25岁的时候，很容易因无法解决烦恼而不知所措。或是遇到各种不合理性的事情之后，当我因此而闷闷不乐时，就会通过写笔记来疏解情绪。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？当烦恼和复杂的情感逐渐疏解，无法进入自己的脑中，正因脑中排除了这些情感，洞悉事物的直觉力才会变得更加的敏锐。换句话说，随手笔记就像是在脑中加装了一个硬盘，只是它不是用来整理，而是用来排除。随手笔记啊，是一种即兴的行为，不必写成文章，用几句话几个字简单表示就可以了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摆脱痛苦的方法。也在不知不觉间发现，这个习惯不但能磨练工作和生活，还能带来改变不一样的契机。提醒你哦，唯一要注意的是，切勿随手记下连自己都看不懂的内容。有时候仓促写下的笔记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连自己都看不懂到底写了什么，当地经历了什么。所以我们记笔记的时候，记录心情的时候，至少要保证自己日后看得懂才行。文章读完了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我就很开心。24岁，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，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。26岁，我骑着单车带着他，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。28岁，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。30岁，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。我们是同一类人，我们是同一类人，不必过多的掩饰自己，因为是同类，所以很明白对方的想法和眼神。那些所被需求和被付出的感受，我们都懂得。孙燕姿的《同类》里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？你听听看吧。 好的城市，寂寞又狼狈，路边的座位，他空着在等谁？我拉住时间，他却不理会。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？风停了又吹，我忽然想起谁。天亮了又黑，心碎心暖了又回世界。有时候孤单的很，需要另一个同类。爱收了又给，我们都不太完美。梦做了又碎，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？我拉住时间， 谁一天亮了又黑，我又过了好几岁。 又昂贵，远在半空中，被微风剪碎，回忆也许美，可是正在飞走。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打路机，北京粤语录。十点打路机，北京粤语录。不管是北京，还是西安，还是成都，还是兰州，都有非常旺盛的创作力的歌手。在一个创作力旺盛的地方，会结交很多创作力旺盛的人，你们可以碰撞出无限的火花。至少在一个领域里，它是令人向往的，但是也突如其来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受：越有人多的地方，竞争越是激烈。能够坚持下来的人，就是成功的人。我们有的时候穷其一生在追求一种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体现。我最近做白天的旅游节目的时候，采访了一个救援队的队长，他是来自于怀柔区的救援队的队长。他们从2003年到2018年之间吧，大概我没记错的话，救助了1200多位被困的人员。他们都是无偿的去救助，他们的职业伟大，做这行的人不多，也没有什么竞争，但是他们挽救了无数的生命，向家人报答了多少平安的喜讯。致敬伟大的人。很多人定义伟大的时候在说，哇，伟大怎么定义呢？看你想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吧。我觉得伟大就在平凡的环境当中做出不平凡的事情，向平凡的英雄致敬。谢谢那些因人而伟大的人。说完情之后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其实在我们的收音机那端，或者我们的话筒那端，还有镜头那端，有很多平凡的人，他们做的平凡的事情。我们的听众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朋友。那天我看完一部电影之后，就拍了一个楼宇之间的这样一个有点阴霾的照片，天空不是那么蓝，因为是下午了。很多的听友自发把名字写在了这个照片墙上。有的朋友说这张照片像披风，像那首歌一样。于是我今天晚上还想把这首歌送给你，送给你们。我喜欢这首 MTV 的拍摄方式，我也喜欢这里所有的歌词。生活有一点点疲惫和忙碌辛苦的时候，就披上一件风衣，遮挡你的疲惫，阻碍那些寒冷。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，我感觉 你才是英雄，每个人的命当然不同，所以要相逢。多平凡的人也一样很需要梦，孤单向前走，偶尔回头看，每当孩子有多久。人不能飞，于是努力走，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。在心里缝一张披风，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，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等可能。你双眼哭，人类似乎都有点相同，带着泪移动。多伟大，能逆转时空，跑回你长大的巷弄。谁的一句话让你埋头往前冲？ 心里披一件披风，去等可能的风。我们有时候会脆弱地面对冷言风语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够强大，可以面对这些，但是我们终究会脆弱地面对的时候，真的需要一件披风把自己裹严，让这个城市的风看上去很柔软，即使它没有善意，也不至于让你寒冷。谢谢陈奕迅的披风，谢谢大家加入的这张照片，让我们的节目有爱，有叮咛，有归属感。时间来到了22:50，好快呀，还有8:52，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。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，像李啾啾来到了节目，谢谢大家分享我的直播间。你们的周末怎么样？是不是已经安顿下来了？终于有了自己独处的时间和画面空间了啊！都希望你们过得开心快乐。该怎么表述明天的心情呢？明天是一个周六，天气不错，你的心情是不是也不错？可以睡个懒觉，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 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没有时间去聚会，去跟朋友团聚，去跟家人一起感受美好的生活片段，是周六可以去弥补一下。如果你是一个人，可以真的好好的收拾一下房间，读几本书，逛逛书店，看看电影，买一个冰淇淋，在大太阳的午后晒晒太阳，总之都很美好。总之今天晚上离明天就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，我在想每天晚上的一个小时我们难得的相聚在一起是很难得哦，请允许我再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所有的在网友上没有联络过的人，让天涯咫尺，咫尺天涯。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，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是断的剑，无力冲向前，没有明天。但当我想起你，就有无穷的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哪怕地动山。在心里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多少风，多少雨，多少躲过去，总有必须再相遇，挖空了心，耗尽了力，却输给了天意。陷入黑暗中，在孤独里，但当我想起你，就有无穷的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哪怕地动山移，只要有你在心里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最后迷失了我自己，总要想起就有无穷的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哪怕地动山移，只要有你在心，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 爱就是一切的动力，有了爱一切都可以。 爱就是一切的动力，拥有爱，拥有一份被欣赏被呵护的爱，这个世间就会变得无比的简单和美好。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。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，毕竟我们的时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转眼我们的节目就 Say Goodbye。祝所有的今天晚上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周末愉快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百事竿头更进一步，很多形容词啊。下周一我们再见咯。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的感觉，好的心情，好的状态，明天好的状态陪伴你。晚安亲爱的，祝你晚安，周一再见，不要忘记接下来的活力 music 夜歌。 See you, 拜拜。 想不起我在想什么，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而迷雾迷雾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向征服。态度，空气里充斥着虚无，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嫉妒。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而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？